表现，是不是？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是吧？我们说最常见的这个疾病，是吧？就说说便秘和腹泻吧。哎，有的人说我病了，我得到医院去挂瓶子去了，是这样的吗？不是的。其实啊，这正是你身体在排除体内湿毒的一个过程。西医治腹泻是挂瓶子，中医治腹泻很容易啊，少吃东西，是吧？喝糖盐水。哎，后来西方医学解释了这个，哦，这叫电解质紊乱的口服调制法，比那挂瓶子还科学呢。好了，是不是？其实跑肚拉稀就是人清除体内湿热、清除虚津的一个过程啊，这是腹泻。那么便秘呢？是吧？现在有一个病叫习惯性便秘啊。便秘什么道理啊？哦，大便秘结不通，是吧？它为什么秘结不通啊？哦，它在节省你体内的水分，是吧？你大肠的津液不够了，它把它节省出来，是吧？让你皮肤润泽。那有的朋友说，得了，我大便秘结不通，我偏要吃点泻药，什么番泻叶熬水、大黄粉喝汤喝，喝吧，一喝咕咚咕咚，喝完了跑肚拉稀了。你再看，皮肤干燥，是吧？长时间喝这些泻药来治便秘，好好的肠子喝成了黑肠病，是不是？所以人得病啊，都是身体在调整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不要盲目的对症治疗，不要啊对病治病，应该针对病因。我们应该帮助身体去改错，而绝对不要错上加错。所以呀，人的身体自我调节是一个缓慢的过程。那么治病呢？哎，祖国中医说，急则治其标，缓则除其本。所以治病啊，也应该是一个慢工出细活，顺应天地自然之道的这么一个事情。但是现代人呐，都快惯了，感冒我得吃速效感冒胶囊，是不是啊？吃饭我得吃快餐，慢了不行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坐车我得坐高铁，高铁还不够快，从哈尔滨到海南我偏得坐飞机，我得早晨和哈尔滨出发，到下午我就到海南了，早晨还是冰天雪地，下午就穿裤衩背心的，是吧？哎，用西方那个智者的话来说，人呐，你走得太快，你的灵魂能不能跟得上啊？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确，快有快的好处，慢有慢的优点，但是在医学当中，我们主张以慢为主，不要求速。啊，越快速的东西，往往没有好东西。吃上了就把血压降低的东西，停了它就犯病。所以高血压我们反对常年终身吃降压药。我们告诉大家改错。养血管、调血脂、促睡眠，高血压要综合调整。常年吃药的那个，一天停药脑出血了，20年中风了吗？是吧？慢慢调整的，3年5年降压药不吃了，10年20年的保健，现在没中风，心脑血管全健康，是吧？所以慢，不见得是坏事，啊啊！另外坐地铁咱们得挤呀。是吧？不挤不行，是吧？你老那么着急快，你回家干什么？是不是？所以人生啊，就那么几十年，是吧？你快过快完蛋，慢过慢完蛋，是吧？天年120岁，你慢慢过啊，享受120年。你快过，是吧？你连平均水平都达不到，不到72岁。 啊，你就到那面去过去，是不是啊？包括孩子也是，啊，小的时候就盼着快点长，怎么的？孩子长得快，你老的也快。所以人生啊，是一个享受人生、感悟人生、品味人生的过程。啊，不要太快，时间都去哪儿了？啊，时间都在你快快的挤地铁，啊，在你快快的吃快餐，啊，回过头来一身空啊。啊，所以人生怎么才能不白活呀？啊，开始我们不理解，一到哪儿旅游去，啊，我们老爷子老张罗照相，是不是？现在手机都有照相功能，谁还照相？哎，后来那天呢，哎，家里这个收拾房间，啊，翻出来了一大箱子那个老照片，哎呦，啊，什么上大学的时候的照片，啊，结婚的时候的照片，是不是？儿子的照片，啊，生闺女的照片，哎呦。这一看照片，哦，哎呦，我们突然感觉到我们老了，是不是？不到40岁，感觉到老了，啊。后来什么是老年人的快乐？哎，就是老的时候，能翻看一些年轻的时候那些照片，历历在目，啊。当我们记忆力越来越下降的时候，我们翻看老照片，就好比一个什么呢？好比一本回忆的字典，是不是？所以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呐。所以打那儿之后啊，不管去哪儿玩啊，我们都带着照相机，啊，多带几块电池啊，给老人多拍照片，给孩子给我们自己多拍照片。哎，回过头来给我们记忆的词典里头，让它越来越厚。所以啊，人头半生。头60年是创造美好生活的60年，啊，人后半生，是吧？是咂么咂么味儿，是吧？感受一下得病的苦，是不是啊？感受一下，是吧？疾病康复、健康快乐的喜悦，啊，感受一下年轻的时候创业的苦，啊，感受一下什么呢？到老了。儿孙满堂，膝下围绕的天伦之乐，啊，所以这就是人生。说当然了，养生保健，到医院看病，是不是啊？有的病治好了，有的病慢慢调，这也是人生的一个调味剂。你说这一辈子都没得过病，得个病咔嚓就没了，也挺没劲的，是不是啊？也挺没劲的。而且前段时间我们看个调查报告啊，百岁老人应该具备的特点，是吧？我们讲过几条了啊，一共是10条，为大家以前讲过几条啊，血压啊略微高那么一点啊，90-140，体重啊略微那么多一点，发点福啊，心率啊略微慢一点，67次，人呢略微有那么点嗜好。啊，连点嗜好没有还叫人吗？是吧？那有的人说我偏嗜好抽烟也行，是吧？好多伟人也抽一辈子烟，也活90多岁，是吧？但是，啊，你抽烟你得抽出德行来，是不是？人家滋哇乱叫的抱个孩子，或者人家孕妇在饭店吃饭，你就搁那抽烟。是吧？你自己的嗜好，你害自己，那你认可，你让人烦，啊，说人活着一辈子别招人烦，是不是啊？特别小区啊，我们都说，儿女不在身边，老人很孤单，养条狗行，是吧？养条狗行，你看那老人遛狗，哎，他把那狗屎他就知道扔到那个什么，垃圾箱上去。你看有些年轻人就不成，哎，他有心栽花无心带。溜的那满小区都是狗屎，你说谁踩了不骂娘啊？啊，所以你快乐的时候，你别害了人，是吧？你自由的时候，你享乐的时候，你别让人讨厌，这就做人的本分和德行，啊，就是做人的本分和德行，是不是？哎，今天呢，把这个给大家捋清了啊。为什么说人得病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？人人都会得病，没什么了不得的。 你知道了这个道理，刚开始得病是你身体在自己修自己，得病时间久了老好不了了，得上医院了。医生不是来治病的，医生是帮助你来修理一下你自己。哎，人天底下的生物都能自我修理，包括你自己的病比较重，坏的比较严重，需要换件了，你自己修不了的时候，你请医生来帮你修，你自己还得长好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呀，人呐，心要安定，得病了不惊吓，得病了不恐惧，能够平淡的心去面对。心定则气顺，气顺则血畅，血畅则百病消除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得了个病，你首先害怕惊吓，我这病还能活几天啊，是不是？我得安排后事了。你看这种恐惧的心理，就和那两军对垒，敌人还没伤过来呢，你说咱们从哪儿撤啊，还没跟敌人打一架呢，你先想跑，那敌人上来了你肯定失败啊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所以要有一种正确的看待疾病的这么一个安定的心态。所以啊，做医生做久了啊，有的人说呀，说这医生啊都是冷血动物，是不是？啊，特别有些外科医生，是吧？啊，说医生下手怎么那么狠呢？是吧？你看那小孩骨折，他也不管他疼不疼，他就在那儿给打麻药，就搁那开刀。我说医生都跟你们这些病人家属似的，手忙脚乱，滋哇乱叫，你信得着他给你孩子开刀吗？你为什么惊吓？你见得少。医生不是冷漠，是医生见得多了，见得多了他就能自然而坦然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还有啊，还有一条大家要明确，因为医生知道结果，是不是？小孩玩鼻子卡出血了，哎呀，那家长滋哇乱叫的，哎，你快点跟我们孩子治，你可别耽误了。医生心里有数，这病死不了人，你着什么急？对不对？你忙了他能好吗？你得慢慢的有条不紊的，别出错才能治好。所以说我们看病啊，越是相对冷漠稳定的医生，那叫胸中有乾坤。那医生也跟你一样滋哇乱叫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跟你歇乎，哎呦，这病好重啊，哎呀，这病好疼啊，你那叫什么大夫？顶多是个实习大夫，没见过什么场面。所以不是医生冷漠，是医生淡定，是医生经历的多，心中就能平和。就像五脏的生克一样，恐惧恐伤肾，人遇到紧张的事吓尿裤子了，恐伤肾。习能胜恐，习惯了就不恐惧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呢，给大家说说，就你看病，你到医院看病，你听大夫的，你别手忙脚乱的。你是病人家属，是吧？你哭啊闹啊跳，这都能理解，但你别指望着说医生把得病的人当成他亲爹。就算医生他亲爹脑出血了，他也不会哭跳，因为他知道止住了就能活，有的是止不住，是不是？止不住，医生他亲爹该走也得走，对不对？他能坦然面对，他不是说像你哪个病人你大款啊，啊说我们有的是钱，是不是？有时候救命治病有钱不一定管用，你心肌梗塞都梗死了，支架都放不了了，你能上老张老李那花钱给你换个心脏？你再有钱谁愿意把命给你？所以别老拿钱说事儿，是不是？所以医生的医德不允许啊，你病人拿钱的多少来侮辱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、 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咱们给大家说了啊，人想健康啊，想长寿不得病啊，想无疾而终啊，要具备呢两大条件。这两大条件的第一条，哎，就是充足的气血啊，充足的气血。第二条呢，哎，第二条叫畅通的管道。哎，什么叫管道啊？中医说叫经络啊，经是气血大的通道啊，络呢是气血呢小的通道。那么经络在人体当中，在人的生命结构当中，它起了什么作用？经络者，内连五脏六腑。哎，五脏六腑之间的沟通靠的是经络的连接。外络四肢百骸，刚才说了，内部叫五脏之间的联系靠经络连接。那么五脏啊，肾主骨，肝主筋，是吧？脾主肉，肺主皮毛，心主血脉，哎，构成了人体的四肢百节啊。哎，经络者，内连五脏六腑，外络四肢百骸，这是我们说的内和外。沟通上下，是吧？沟通上下，哎，联系内外，这是经络所起到的作用。内部的畅通，是吧？外部的畅通，上下的畅通，哎，都是由经络来管着。那管这些，它管什么呢？啊，决生死，啊，调百病。哎，这是经络的重要的生命意义啊，决定着人的生与死，是吧？调和着人的得病和不得病，得病怎么好，哎，都是在经络上畅通来调理。所以啊，祖国中医对经络最后下了最后一句定义，叫不可不通，是吧？小时候学语文都知道，双重否定，两个否定词，一个叫不可，一个叫不通，是吧？叠加起来，双重否定，加强了它肯定的语气。可见经络畅通是多么重要啊！生命健康的两大条件。那今天呢，咱们先说说这第一个条件，如何帮助人体制造充足的气血。啊，如何帮人体制造充足的气血？夏天什么病加重？低血压，是不是啊？低血压就跟气血不足密切相关。你像那个白血病，是吧？哎，一般要采脐带血，是吧？还有呢，哦，就是骨髓，骨髓移植。哎，那么这个鹿茸它就介于骨髓之间。是筋骨之间而藏血也，所以它最具有生发能力。所以鹿茸血以血补血，你造血机能不好的，是不是？筋微软，什么叫筋微软呢？老打软腿，浑身肌肉无力，老抽筋儿，是吧？还有呢，腰椎间盘突出，胃下垂，肾下垂，静脉曲张，而说肝血不足。肾精不足呢，啊，肾精不足，骨质增生，骨质疏松，压缩性骨折，小便把不住门，晚上老起。你看，人不吃保健品，我们也不吃食疗偏方，那我们的气血从哪里来呢？哎，需要拿笔做记录，是吧？三条，第一条，足够的食物，是吧？现在好多人节食啊，是吧？什么 苹果减肥法，是吧？西瓜减肥法，芹菜减肥法，是吧？光吃蔬菜不吃米，最后都得糖尿病，营养不良。为什么？说我们吃了足够的苹果呀，怎么还营养不良啊？大家一定要知道，足够的食物，这个足和够是两层含义。足它指的是量，是吧？你吃一碗饭还是半碗饭呢？啊，你喝一碗汤还是喝两碗汤？你吃一个苹果还是两苹果？这叫足，是吧？那够呢？够是种类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的饮食五谷为主，五菜为充，是吧？五畜为益，五果为助，水果、蔬菜、芹蛋、米饭，是不是？哎，各种营养的均衡搭配，才叫足够的食物。足是吃的量够，够是吃的种类够不够。光吃肉，你吃的再足，得富贵病，是吧？光吃菜不吃米，得贫血、低血压，是吧？光吃蔬菜、水果不吃肉，人也会得脂肪肝、贫血、营养不良型糖尿病。所以这是第一条饮食。第二条，你不要认为吃进去东西都是你的，是吧？啊，中国人有句俗话，啊，中国人的俗话呀，流传千年，这俗话里藏着很多文化，是不是？你看老一辈人讲叫好汉扛不住三泡稀屎，什么意思？就告诉你老拉稀的人活不长远。所以腹泻就是营养不良，你吃了没吸收，是不是？哎，中国人还说什么俗语，当然还说叫贪多嚼不烂，吃的多不一定都是你的啊。所以六十岁之前人是为别人活的啊，为了养育儿女，为了孝敬父母啊，我们尽为人父为人子的本能嘛，是不是啊？责任感。六十岁之后给谁活的谁也甭管，给咱们自己活的。因为你六十岁前头一个甲子已经完成任务了，是吧？你偏要超标，是不是啊？你六十岁后还没活明白的，那活该了。那你多应该听听我课，补补课。这不是告诉大家自私，这是告诉大家自立。人连自立都做不到，你何谈自私，何谈奉献？所以孔老夫子那句话我很赞同啊，虽然两千多年前的话我很赞同啊。人呐，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所以养生也是这样的，你让一个营养过剩的人控制饮食，这叫养生。你让一个营养不良的人还在控制饮食，这和拦路抢劫一个道理，是加重营养不良。所以我们人呐，成年人应该有个善恶是非的能力，是吧？应该有个善恶是非的能力啊。那么保证人体有充足的气血，第一条是足够的饮食，第二条，哎，第二条我要说的第二条，就是你的消化的能力。有的人说是胃酸呢，还是胆汁啊，是吧？是胰蛋白酶还是胃蛋白酶啊？是不是？啊，都是，啊，都是。吃了没吸收，过肠道拉出去，叫食谷不化。所以人能吃还得能化，是不是？所以足够的饮食和健康的消化能力，消是把食物粉碎了，化是把狗肉变人肉，猪肉变人肉，芹菜白菜变人肉，变成人的能量，叫消化啊。那有的人说我能吃能拉能吸收，我就健康了吗？我就有充足的气血了吗？啊，非也啊，非也啊。还要什么呢？哎， 还要有一个合理的运化啊，合理的运化啊，记住啊，大家记住，充足气血就这三条，一个是你吃足够的东西，量够，种类够；二是你有合理的消化能力，吃进去能吸收啊，你光吸收就完了吗？还没完，还要运化啊。你看今天讲这个知识挺绕口啊，但中国人咱们就得学好中国文化啊，特别现在也贯彻呢哈、啊，全国也这个宣传说好普通话挺好，这事儿挺好。你包括现在好多电影演那个伟人，他也不说方言了啊，应该说普通话。一个民族如果这话都说的乱七八糟的，你就别说什么文字了。所以中国人就应该说中国话，是吧？把中国话要说好啊，中国话说好啊。那么什么叫运化？消化我讲了，把食物粉碎叫消化，把食物变成人肉叫化。长你身上的肉一定是你的吗？是吧？人老珠黄，眼珠子上长的都是脂肪条纹，身上长的都是老年斑，这和消化有关吗？是不是啊？那人家有人一天吃好几碗饭，吃红烧肉，人家没长脂肪肝，我这天天吃素长脂肪肝了，怎么回事呢？所以除了消化之外，还有一条叫运化。运化，把别人的变成自己的叫消化，是不是啊？跟老师学识学本事长能耐，这都叫消化。长完能耐，你能不能干工作呀？学以致用叫运化，运用啊，运用。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年轻的大夫比他那导师还强，40多岁学科带头人博士，为什么？青出于蓝胜于蓝，是都跟师傅学的吗？那都跟师傅学的，每个师傅再留一招，那应该狸猫下豆杵子，一辈儿不如一辈儿啊。那为什么科技还能发展，社会还能进步，一代要比一代新，一代要比一代强啊？哎，就是后来人青出于蓝，学了师傅的能耐，加进自己的能耐，运化了能耐，那才是高手，对不对？哎，哎，所以自古英雄出少年啊，什么道理？少年一个得有好师傅名师指路，二呢你还有自己运化，你得有那个天资，你弄块砖头你拼命磨，你也磨不成铜镜，是不是？金子是金子，买哪块它将来都得发亮，你弄个土了咖埋完了顶多变稀泥。哎，所以说呀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虎啊，这个老鼠生来会打洞啊，所以说这祖辈的传承这了不得啊，这很重要啊，很重要。那这个运化主要包括什么呢？运化呀就包括睡觉和心情。说这个睡觉和气血还有关系，睡觉比吃饭还重要，对气血来讲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晚上几点睡，这个我不再重复了啊。一个济南的低血压的老长不上来，哎呀，徐老师你的方子不好使，长不上来呢，我说了3遍呢，是吧？我说你吃饭睡觉走路情绪，说3遍人没搭理我。那我一条一条问嘛，吃饭怎么样？能吃。睡觉怎么样？11点睡。我说你回家吧，你那个低血压一辈子治不好，不听话呀，能好吗？我说你使劲熬，你争取2点睡，能睡出糖尿病。所以请大家记住啊，人饮食危害健康，你顶多得个胃肠病，是不是啊？顶多得个吃太多的富贵病，不要命，要不了命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运动，你卡坏了、累坏了、腰托，你能长好，运动损害外科病，还不算内科，没伤内脏是吧？不要命。而一旦你睡不好觉，免疫失调，提前衰老，解毒不利，这个内伤的病是要命的病。所以啊，民以食为天，吃饭很重要，但是告诉大家，睡觉是比吃饭还重要的事儿。前提条件，几点睡，晚上不睡白天睡，那是鬼过的日子，不是人过的日子。所以健康人几点睡， 是不是啊？九点之前睡，这是春秋两季。春秋两季，夏天你可以九点半，是吧？冬天请在七点之前睡，甚至老年人你可以六点半之前睡，是吧？六点半之前睡，为什么？啊，这是最简单的天人合一养生顺应自然的道理。这道理是什么呢？啊，日出而作，太阳出来要做工，人要活动，这叫阳气生。日落而息，太阳都落山了，人就得消停的养气血啊，天亮了回家呼呼睡大觉去了，阴阳颠倒，肝肾慢耗，所以脂肪肝都是值夜班指出来的，是不是？有的人说，哎呀，那不值夜班哪能挣那么多钱呢？那挣呗，多值夜班多挣点钱，因为值夜班得的病多，你好花钱治，谁能拦着你？所以错误的生活习惯造病，这指的是起居啊，运化的影响因素和起居。哎，第二条和心情啊，和心情是密切相关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看有那个科学家研究说，人为什么会得恶性肿瘤，为什么会恶，因为人有恨，就这恨它就是埋植恶性肿瘤的祸根啊。你看七情所伤，喜怒悲思忧恐惊里边没有这个恨，是不是？这恨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恨是人的一种欲望，是心神，那是心神动了心了，是不是 啊所以这种仇恨，过度的仇恨是埋下恶性肿瘤细胞突变的种子啊。所以说呀，啊，中国人宅心仁厚是吧，放弃仇恨啊，怎么化解这个仇恨是吧，很重要啊，很重要。你看开始有时候我们不理解啊，我们不理解啊，说这个以德报怨啊，甚至从学术上讲，那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呀？哎，后来我们才明白啊，别人对我们做了坏事是吧，我们以德报怨是吧，我们不去恨他，甚至我们不去复仇，表面上看好像很无能啊，没有英雄气概，没有血脉是吧，没有血气翻刚，实际上大家一定要明白，复仇啊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但是当人复不了仇，心仇仇恨的时候，你不是伤别人，那么这种仇恨的心理实际上是对你有伤害的啊，是对你有伤害的，贪嗔痴怒是不是 啊所以恨是一种很无知的啊，那个所以说人就讲了啊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对不对？以德报怨大君子啊，年轻的时候听不懂，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就认为有仇不报非君子啊，后来到了中年啊，特别见了更多老年，和很多老年人啊形成忘年交啊，泯灭仇恨，以德报怨，那是大德之才啊，对身体也是来大德的，是不是 啊所以有些事情啊，你不上了一定年纪很难悟得出来啊。身体健康要有足够的气血，想有足够的气血要吃足够的食物，有足够的消化能力，还要有适当的运化能力。何以运啊？何以运？什么叫运是吧？有人说运气，对了，就运行五脏的气，五脏的气怎么运行？十二正经，天黑天亮它有运行的轨道啊。什么叫运化啊？运就是几点睡几点起，经络按点上班叫运。什么叫化？化干戈为玉帛，冰遇到热就可以化成水，甚至化成气，所以养生还得靠自己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，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、骨碎补提取物、补骨脂提取物、岩羊藿提取物、碳酸钙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人体生命健康的两个硬道理，哎，一个 一个是充足的气血，哎，第二个是通畅的管道。我们把所有的这些管道，我们把它概括为经络。所以祖国中医说呀，人想健康，气血充足，经络畅通。那为什么要经络畅通啊？因为经络呀，对人体的生命健康来讲，意义重大。经络它是气血的通道，内连五脏六腑，外罗四肢百骸，沟通上下，连通内外，决生死，调百病，不可不通。所以啊，一切药物，一切保健品，一切的治疗手段，都是为了保证人体内的这些生命线的畅通，也就是说这些经络的畅通。那今天呢，咱不去抽象的说这个经络多么神奇多么奥妙，我们今天呢返璞归真，是吧？科普节目就不要把人搞得一头雾水，哎，就不要说什么啊神话，是吧？给人忽悠迷糊了，忽悠上当了，忽悠花钱了，没得意思啊。既然是科普，咱们就要回归大众，说大家能听懂的话，哎，唠大家能听明白的嗑。今天呢，咱们就分门别类，哎，说说人体内的这些有形之物，说说这些管道的畅通。都有哪些管道呢？哎，概括起来，无外乎这么几类：血道、气道、食道、尿道、淋巴道，再加上一个什么？哎，出汗的道，是不是？哎，那咱们就一条一条的说啊。今天咱们先说说这个血道，是吧？说血道，也就是人的血管啊，血管。哎，一说血管，大家伙都来精神了，对吧？大家对血管都不陌生，尤其是到医院治病，没有不打针的，没有不找血管的，是吧？经常打针的血管找不着了，硬化了，扎不进去了。手扎不上去，扎胳膊，胳膊扎不进去，扎脚丫子，脚丫子扎不进去了，往脑瓜子上扎。你说这到医院治病多痛苦一件事。还有那上了年纪七八十岁的，脑瓜门上血管找不着了，打针把血管都打硬化了，往哪扎？是吧？往腋下埋了个管，是吧？七八千块啊，说你来医院打针呢，我就把这管啊给你输成液体，你不打针呢，我把这管门给你关上，是不是？你看这还就真应验了我们十几年前说那话，是吧？说呀，得病就开刀，那不如呢给肚肠子啊，给这肚子上装个拉链啊，想开刀了把拉链就拉开，肠子肚子掏出来，开不开不完了装进去，把拉链一拉上，是吧？跟冰箱取东西似的。你看，所以人类失去梦想啊，世界将会怎样，是吧？现在这梦想实现了啊，但是不是在肚肠子上实现的啊，在血管上实现了，是吧？不用老扎针了，为啥？血管扎坏了，扎坏了啊，扎完了长不上怎么办？埋个管啊，埋个管，需要打针往管上一接，不需要打针管上一关，你说说，哎呀，所以呀，行了这么多年的医，看了这么多年的病人，啊，病人的苦啊，啊，病人的苦， 啊，治病的苦啊，用一种痛苦替代另一种痛苦啊，所以慢性疾病在无休止的治疗过程当中啊，真扔了那句话啊，苦海无边啊，苦海无边。为什么那么多苦难？无知啊，无知。我们就要恢复大家的知觉啊，恢复大家的知觉。知，你要知道你是什么病，怎么得的，知道你化验单上的名堂。觉，就是你的感觉，什么样的感觉是对的，什么样的感觉是错的。把感觉和你知道的真相结合起来，感觉是第一位的，数字指标是第二位的。人是为感觉活着的，不是为数字活着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不是为 GTP 活着的，是吧？穷人也得活，富人也得活，是不是？啊，穷人不吃饭他也饿，富人绝食也得饿死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人活着跟穷富没大关系啊，跟心情关系大着呢，是吧？好了，废话不说啊，说管道，说这血管啊，说血管。血管咱们今天说三大类：动脉血管、静脉血管、微血管，是吧？都是血管，有什么不一样的吗？当然，啊，各干各的活啊，各干各的活。同时呢，哎，有相互的影响。在介绍这三大类血管的作用之前，咱们先把这血管啊分分层。既然是个管子，是不是？这管子多粗啊？多厚啊？多长啊？是不是？哎，这里边啊，最粗的是动脉血管。啊，动脉血管，啊，最厚的也是动脉血管，是吧？最长的是微血管，啊，微血管，有老百姓说那微循环嘛。那么动脉血管是负责往全身送血液，送血液的，啊，这血液里有什么？啊，好多人说，哎呦，血液里有氧气，没错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养料啊，还有养料啊。所以呀，动脉血是为全身的组织细胞输送营养加上氧气。还有吗？还有治病的药。说不对呀，我们到医院打针打的都是静脉血呀，都通过静脉血管注射啊，没错，动脉压力高，扎上针就喷了，是吧？我说的这个药是人自身制造出来的药。说我又不是制药厂，我哪来的药啊？没错，你不是制药厂，但是你不得病，一辈子不吃药活得好好的，是不是？那些得病的人吃了药还没你活得长，怎么原因？因为人这个生命体本身就有自我治疗疾病、康复疾病、修复组织细胞、解毒排毒的自我修复的生命功能。也恰恰是因为医学家们了解认知了这个功能之后，世界医学之父，是吧？希波克拉底他说过这样的话，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，是吧？那这药在哪儿呢？这药就在你血液当中。什么制造出来的？人的内分泌系统。啊哈，内分泌系统都有哪儿啊？啊，荷尔蒙啊，甲状腺呢，是不是？啊，肝脏啊，肾上腺呢，是不是？啊，胰岛素啊，啊，胃肠黏膜呀，等等。啊，记住了，我们分泌入血的这些物质 都叫内分泌。反过来出汗分泌到肠道当中的体外的叫外分泌。啊，有内就有外，你这就是中医是吧，哎。你不能单说一个。哎，这是动脉血管啊，动脉血管。输送营养，输送氧气，输送人体自我救命的药，哎，都是动脉给你给你送过去的啊，送过去的。那这个动脉血管啊，它分好多层是吧，复杂的我们不讲啊，我不是教病理的是吧，我们是来搞养生，但是我们要明确基础知识啊。黏膜层啊，肌层啊，浆膜层，我们就简单说这三层。黏膜层是血管最里边这层，是不是啊，哎。浆膜层是血管最外边这层。在黏膜层浆膜层之间有一层叫肌层。所以血管是由肌肉、黏膜和浆膜啊三层围绕而成的这么一个管道。是吧，我们快成专业的这个病理课老师了啊，这功夫把大家听迷糊了，听糊涂了啊，别糊涂啊，别糊涂。啊，我要说这个什么意思，哎，就是让大家知道人生百病根在五脏。我要让大家伙知道是吧，一个血管的动脉，就这么一个动脉硬化，它关系到五脏六腑。但是因为啊这块知识啊太复杂，是不是啊，不好说啊，怎么办呢，啊，一根指头就能看到五脏六腑。所以一根指头便知人五脏六腑，这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。现代医学研究来研究去，起了个很好听的名，生物全息疗法。把这个科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叫克隆，拿根头发造个人叫克隆，是不是啊，用的都是生物全息疗法。理论就是一个指头一个细胞藏着人的五脏六腑。好了啊，复习一下老的知识，好学习新的知识啊。子曰温故而知新嘛，啊。好，一个指头，手指头外边包着皮，皮肤上面长着毛，这叫啥，这叫皮毛。皮毛归谁管，哦，归肺。所以说你皮肤出不出汗，起不起疙瘩，过不过敏，谁管，皮毛啊，皮毛归肺管，哎。所以血管外边那层浆膜层和里边那层黏膜层归谁管，归肺管。你看，你不要认为我真的要给你讲手指头玩了，不是啊。通过一个手指看五脏六腑，通过一个手指知道动脉硬化的变化。好了啊，手指头里边裹着的是什么呢，手指头里边包着的是肉啊，包着的是肉啊，皮主肉。所以说你看呀，有那小闺女啊，一伸手，好家伙，哪是手啊，鸡爪子，那手瘦的跟鸡爪子似的，别说了，脾不好，对不对，哎，有那小孩一伸手，呵，那小小手胖嘟嘟肉嘟嘟的，是不是，哎，脾好不挑食，是不是，你再看有那小手一伸和馒头似的肿了，脾不好，脾又湿了，脾主肉。那血管里边还有粗细吗，当然有，血管里边堆着的都是油，动脉硬化了，脾主湿，是吧。反过来你那血管没油，甚至人家是高脂血症，你是低脂血症，这大家注意啊，大家都知道高脂血症化血脂，血脂低比血脂高更可怕，血脂高的人现在有的是， 是不是生活条件好了，富贵病多了，是不是鼓着将军肚子，大部分血脂都高，没什么了不得的。但是低脂血症我们很少听到，但是在有一个地方我们听的最多，是不是那病人奄奄一息了，吃也吃不了，喝也喝不了，那儿女啊给医院收款处交钱，打什么？打脂肪乳。早些年是200多块钱一袋，是吧？现在400多、500多，进口的2000多。打脂肪乳，打白蛋白，干什么呢？低脂血症，就是你的元气已经耗尽了，是吧？人瘦的皮包骨头了，低脂血症，打脂肪乳干什么？让你活着，不打就饿死了。人就弹尽粮绝，小命玩完了。所以这是皮里包着肉，叫皮主肉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的血管上油脂多了，那是脾不化湿；我们血管里油脂太少，低脂血症，那是营养不良，消耗殆尽。你说哪个更难治吧？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学知识，不要听一面之词。啊，什么高了不好，低了好，低了不好，高了好的，你得要知道中医，它是中庸之道。中国人，咱们就要学会一分为二的去看世界。说完了肉，说啥？是吧？肉里边裹着的是筋，哎，肉里边裹着的是筋，啥叫筋呢？好多人说肌腱关节韧带，这是筋，非也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叫肌肉啊，肌肉，我们的肌肉血管平滑肌能收缩能伸张，这些有弹性的都是筋。所以什么叫动脉硬化啊？是你那血管挡挡硬了吗？不是，就是弹性变差啊。所以动脉硬化久了为什么会得中风啊？肝风内动，伤了肝了，肝血不能养筋了，是不是啊？你细琢磨啊，人高血压跟肝和肾有关，跟肝有关是肝管着血管弹性，你吃的化学降压药降压的同时就伤了这个肝，让肝不能主掌血管肌肉平滑肌的弹性，你说你治病呢还是加重病情呢？是不是？我们都知道沿海啊，河边湖边江边捕鱼啊，鱼汛的时候不让捕鱼，叫禁鱼，